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佟麟二字学艺，这能耐长的。赶上俩佟麟了，为什么早不说这个事儿，晚不说这个事儿，现在才说呢？因为下一步佟麟回到北京，将要参加3月3量标会。什么叫量标会？天下的镖局子，有名的武林高手要云集北京，而且剑山蓬莱岛的、万龙藏风岛的那些了不起的高人，都想借这机会会会佟麟。西北西南各路名剑全到北京了，要靠佟麟原来那点能耐，什么掌打法禅呢、白给。不二次学艺能应付得了吗？这就是为那准备的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佟麟腰里的围着落叶秋风草，满怀激情回到铁山寺。好嘛，刚到铁山寺，雍亲王啊等得早不耐烦。我海川呐、你送人哪有送一天的，你送哪儿去了？你都把我急死了。爷，我知道您就得着急，但是我跟您道喜，只能跟您一个人讲。好、什么喜事？是这么回事。我师伯跟我师叔传授我能耐来的。 是啊，嘿嘿， 怎么没带着我呀？要知道有这事儿，我也跟着开开眼。爷，我会了不就等于您会了？等咱将来回到北京没事的时候，我把所学再慢慢教给您呢。 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 海川看出来没，人生一世就这么回事儿，过了坎儿那就是一片坦途。我总觉得你呀、灾难已满，将来飞黄腾达呀，很多喜事都等着你呢啊！你呀，好好活着，听没听见？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 爷， 金石良言我怎敢忘记呀？靠着您这棵大树，我还怕没柴烧吗？ 话可不能那么说，我这棵树也不一定靠得住靠不住，主要全在你个人。总之啊，咱爷俩处得太投缘了，海川你要好了，比我好我还高兴。看这雍亲王说的发自内心，你看人家这爷俩的感情。但您不要忘了，感情是有变化的，此一时彼一时。现在的贝勒爷、雍亲王跟佟林不分彼此，可以说换心。随着日月消磨，时光流逝，时代在变，人也在变。到后来，这位雍亲王登上皇帝的宝座，大清帝国第三朝的雍正皇帝。到了那会儿，跟佟林就不同了。不但不换心，不但不相好，反目成仇，还要追杀佟林。不杀佟林他绝不甘心，那家把佟林给逼的九死一生。那也不是说是雍亲王和佟林，就咱们也不例外。说张三李四是我的好朋友，呀，过命过命啊，不定哪会儿反目成仇，也许是仇敌。大千世界变化万千，这个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。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好将来都得成仇人，那不是那个意思。仅是个别的也有这种现象，这也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就说现实的嘛，那雍亲王对佟林真关心呐，还说那咱再商量商量，什么时候回北京啊？爷，现在我归心似箭，一日不完案，我吃不下饭去。我的意思，早日回北京。最近几天就启程。 好好好，为了保险起见啊，我已经让人送走信了，叫昆明府派点军队来沿途保护。 爷，那样兴师动众的能好吗？ 那你看着办，大权交给你了啊，你说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。雍亲王也担心呢，现在虽然说盗宝贼抓住了，国宝到手了，从云南茂山到北京千里迢迢，那不是说这玩意儿呢，得过多少大山，得过多少渡口，得过多少荒地，万一韩宝吴世广再跑了怎么办？国宝得而复失怎么办？能不担心吗？现在的担心呢，超过过去还。你看，没抓着韩宝之广闹心，抓着了照样闹心。多咱到了北京，办完手续，把他们送到刑部衙，国宝交上去，那才叫完事儿。没过两天，昆明府的总兵叫铁山，昆明府的知府叫金德，慌慌忙忙来到云南茂山铁扇寺，看着雍亲王的手谕了，吓得腿肚子转筋。没想到四皇子怎么跑到云南来了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。他们是兼程而来呀、啊，来到铁扇寺，跪倒在雍亲王面前，奴才臣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。雍亲王跟佟林可客气了， 跟手下人嬉皮笑脸的，还闹着玩，十分诙谐。但是见着这些当官的，立刻就变了脸了，腰板倍儿直，脸往下一沉，带着一团杀气，连佟林在旁边看着都害怕。起来，你们叫什么名？ 昆明知府金德 啊， 云南总兵， 我们都来了。我说你们来了，有点事儿跟你们商议啊。我陪着佟林离开北京，奉旨捉拿盗宝贼。这事儿你们知道吗？ 啊，奴才们早就听说了。 赖老天保佑，两个贼已经落网了，国宝已经到手了。但是从这儿起身奔北京，千里迢迢，恐怕路上有事儿。烦劳文武衙门二位多多费心，派出一部分军兵沿途护送。你们愿意吗？ 王家千岁，这是奴才应尽之职啊， 太应该了。您说吧，用多少军队？你们云南能调多少兵？ 连维持地方治安的，在绿营，在八旗兵，在边防上的巡逻哨兵，一共能调动3万多人马。 佟林呐，够不够？佟林听像话吗？我都带走啊，这也不出兵打仗呢。压低声音趴在雍亲王耳边， 爷，用不着， 用不着，就让昆明知府衙门给准备2辆囚车 就足以了。 另外给办理个通行证，有手续就行了。军队一兵一卒也无需带，带多了相反会招来人的妒忌和注意啊。 那听你呢，海川啊。可有的士兵你不带，那讲述不了了。后来啊，雍亲王多个心眼儿，告诉文武衙门，你们俩别闲着，我把国宝翡翠鸳鸯镯交给昆明知府金德，你负责送到北京，这可是皇上命根子，要从你们手上丢了，什么后果你们想着。官儿一听好像没下拉了，你说我的爷爷，他把这事儿怎么交给我们了？又不敢不听啊，跪领任务。 是是是是是， 我们宁愿我们的命没了，也要护住国宝。雍亲王还给规定，我算算啊，过2天起身到北京，怎么办吧？下个月的月末必须到北京，国宝争取还朝。延误了10，要误了7，我也不答应。 是是是，就是我们飞蹦也得蹦到北京。 雍亲王为什么这么做？多个心眼儿，替佟林呢解脱点责任。连人在东西都交给佟林负责，那万一出点事儿呢？这两头堵，盗宝贼一旦有事儿，没关系，国宝可以进京；国宝那有事儿，贼可以押赴北京。怎么说能减轻一半负担？如果两方面都没事儿，那不就更好了吗？佟林不傻呀，明白雍亲王用心良苦，又一想也好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衙门有势力有军队，他爱怎么护送怎么护送，这没我的事儿了。办理了移交手续， 俩官没敢离开呀，派手下人骑快马回昆明府筹办。没过几天，两辆囚车给送到。这囚车呀，囚徒的囚啊，押犯人的，跟别的囚车又不一样的，四四方方，高三尺五，宽三尺五，那么一个方形，里边有不高的一个小板凳，盖儿在顶上，把这盖儿掀开，把人装在里边，铁锁往车轴上一锁，往小板凳上一坐，上的盖儿再扣上，嘎巴大锁一锁，铁叶子包着，必要的时候拿罩还给蒙上，跟那动物园笼子里关那野兽差不多。再有人看家，那还有个跑吗？没个跑。而且这囚车全都是大铁条的，比那鸡子儿还要粗着三圈，一根挨着一根。慢说里边人带着刑具，就什么也不带，你能待得动吗？你能出得来吗？就有宝刀宝剑，你也破坏不了啊。囚车准备了，哎呀，一切都就绪了。佟林把韩宝、吴志广给提上来了。这俩小子是蔫头耷了脑子，不服不忿呐，还看了佟林一眼，紧咬牙，紧瞪眼。孔秀过来，啪啪给他们俩嘴巴子，混账无比根子，你们还不服吗？再有瞪眼睛，我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。佟林一摆手，让徒弟们退在两旁，佟林蹲下了。韩宝、吴志广，你们是不是挺恨我？那你合计着办吧。恨也没办法。我且问你，咱们有仇没？我佟林抱你们孩子下井没？咱们人呢要讲良心，人呢要讲道理。是不是你们主动找到北京找我晦气去？不是我找的你们吧，才演出来一系列的麻烦，一直到今天。看来你们是咎由自取呀，怪不得我佟林呢。你们恨我究竟是为什么？我佟林遭这些磨难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别看你们落得我掌握之中了，我还拿人对待你们。你们放心，只要听说听到的，老老实实跟我进北京，宴路之上我绝不会亏待二位。你们说吧，你们想吃什么，我让人给准备什么；你们想用什么，我给准备什么。你说累了不走，咱们就歇歇；你们说高兴乐意走，我就走。二位，你们看如何呀？这俩小子他是人呢，他不是野兽啊。人有思维呀，有感情。韩宝、吴志广打量打量佟林，心说：真不善。佟林呢是个好样的，这玩意儿算计算计还真不怪佟林。愿我们哥俩意气用事，为了给铁臂威雷春报仇，带着贺报到北京去找佟林。一直到今天，佟林没惹着我们。算了吧。哎，我佟林呐，够意思，够意思。别看我们是阶下囚，但是我们心服口服。但你听明白了，我们也不是唯一刀必剑贪生怕死， 也不想在你面前讨好，给我们减轻罪名，我们没那意思。就是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，你明白这话什么意思不？对待我们哥俩客客气气的，我们老老实实跟着到北京。如果同林对我们哥俩进行刁难，拿我们不当人，那讲不了，反到时候我们不定会惹出什么事儿来。是是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告诉我手下人对二位好生照看。现在你们想吃什么不？啊，吃完了好进囚车，这是国家的刑法，任何人不敢抗拒呀。我也没有办法了，你们就得受点委屈吧。没说的。咱吃点什么？海参、鱼翅、燕窝、烧鸡扒鸭子，都来吧，我们猛造一顿。佟林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做完了端上来，这俩人带着手捧子，在众人监督之下，甩开腮帮子，掂起大槽牙，这一顿吃，吃了个沟满壕平。那要说他们吃出香了没？什么味儿都没吃出来呀。到了现在，他俩什么心情啊？准知道到了北京刑部衙，一案就得定下来，身犯不赦之罪，就得处以凌迟啊，凌迟啊！一块块肉，一块肉得给刮了，那什么滋味？但是呢，还得装英雄好汉。等吃完了，让他们漱漱口，溜溜圈，佟林让人又沏了壶酽茶，每人喝了两杯，方便完了，这才进了囚车，盖一扣，嘎嘣锁上了，把他俩脖子上那铁链系下来，锁在车轴上的。佟林又说，一路之上刮风下雨，你们不必担心，我自然派人照看，冷了热了你们也尽管说啊。好了，行了，行，佟林，那够意思，够意思。安排完了，佟林告诉刘俊，刘俊呢，你负全责，弟兄们年轻不懂事儿，你不能不懂事儿。方才我跟韩宝、吴志广说的话你听见没？我全听见了，照我的话做，不准难为他们，懂吗？弟子明白。哪一个要不听，违背我方才说的话，马上告诉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刘俊没这个事儿，给小弟兄们开了个会，重申老师的意思，大伙唯命是从。可这个东侠、二侠一看事情都料理完了，有意陪着佟林走。后来这雍亲王啊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哎呀，杭州真不错呀，可惜我到了杭州连溜达都没溜达，光顾跟海川呐、打这杭州累了。人都说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可惜我没看着。海川呐，咱们爷儿俩是不是也得分开了？我打算利用这一机会到苏杭州逛的逛的，你呢走你的路，将来咱们到北京见。你怎么样看呢？爷，你应该休息休息，疏散疏散脑筋，这么长时间以来您净跟着我操心了，您都瘦了，应当去好好的休养休养。东侠、二侠率领弟子徒孙陪着雍亲王赶奔苏杭州，人家走了，最后剩下佟林跟这些徒弟，腰里头带好了公事、官凭、路引、穿资、路费、干粮、水壶、应用之物，